过分不好， 一过分入了迷就影响了工作了。 对呀、 啊、哎，你看我们邻居有这么一小伙子 啊， 爱什么知道吗？ 爱什么呢？ 爱看京剧。 喜欢京剧。 京剧好啊。 就是啊。 可是他过了火了， 哎呦， 入了迷了。 你看看 他是行动坐卧走离不开吹打弹拉唱， 生活戏剧化。 就是啊。 你看看 晚上睡觉都要打家伙、嗯、 那打什么点呢？ 打紧急风。 紧急风 把那背头溜起来，把它僵，把它僵，把它僵，僵僵僵僵僵僵僵僵僵钻进去，他又出来了。 怎么又出来了呢？ 先钻的脑袋。 哈哈，钻被窝有先钻脑袋的吗？ 在那里头闷得很， 就是啊， 脚丫子味儿。早晨起来睡得好好的，一睁眼， 嗯， 要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嚓， 什么意思？ 醒了， 这就叫醒了。 坐起来穿衣裳，打四鸡头， 嗯， 把那褂子拿起来， 嗯， 嗨，大贼，苍苍八贼蹦贼，苍， 嘿，好。连裤腰带都系好了，您看。 漱口还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呢？ 打那叫水斗罗。 水斗罗， 拿着牙刷子一蘸牙粉， 嗯， 吧吧， 这什么意思？ 蘸上了， 蘸牙粉， 把嘴里一搁，噔呸噔苍苍苍苍苍苍苍，呆着苍呆着苍呆着苍苍，噗！ 哎，怎么回事啊？ 腮帮子杵一窟窿， 你倒小心着点啊！ 他妈妈一看，好宝贝儿， 嗯， 成天呆着苍。呆的苍， 嗯， 磨薄了筋儿，除破了吧？ 日久天长嘛。 漱漱口， 嗯， 赶紧念书去。 哦，念书去了。 念书去。 念什么书呢？ 百家姓。 哦，老书了。 拿起百家姓的本来， 啊， 他想起一出戏来。 什么戏啊？ 探亲家。 哦。 他唱这调呢，叫《吟纽丝》。 嗯嗯嗯。 唱上了。 唱上了。您给学学。 赵钱来孙李哎，周正王奉陈出位，江山汉阳朱秦有徐何吕史张孔曹颜华晋魏陶姜齐谢周瑜博士斗张于苏哎庞葛耶西潘彭安郎啊，我的妈妈耶，你少成西番你多个半爱他， 又想起吃来了，您看您吗？ 他妈一听，好宝贝儿，刚念点书啊， 嗯， 就想吃饭， 他就饿了。 我看你也念不下去了， 嗯， 不过来吃饭吧。 那吃什么饭呢？ 干饭炸丸子。 这叫什么饭食？这叫 拿筷子一夹这丸子， 嗯。 要打家伙， 打什么点儿呢？ 叫小锣一击， 哦， 夹起丸子，大大大大大，噔， 吃一个丸子， 大大大大，噔， 又吃一个， 我吃饱了啊， 俩丸子就饱了， 饭量不太大， 倒是饭量小， 吃饱了坐着好好的， 嗯， 自觉得。打一冷锤， 打一冷锤， 苍， 什么意思啊？ 肚子不好受， 哎呦，坏了！ 哎呀，妈妈呀， 怎么？ 你抵我一丈手之热？ 哦，要上厕所。 妈，我说好宝贝 儿，嗯， 还上运， 就是 不打你，大胆 啊！给他妈妈来个大胆， 好小子，给不给手指来大胆？ 嗯， 给你手指拉起。 给他什么？ 戒指、 圣旨、 手指、 手指啊！有戒手指。 走， 嗯， 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扛起大旗，大大一大胖。 到了厕所了， 进了厕所，这么一看 啊， 扎扎扎，哇！ 不，这怎么回事？这是 全蹲满了， 这个满。 一看全走了， 嗯， 都吓跑了。 就是啊， 没蹲在坑上蹲一老头， 还有一位。 他一看这老头， 嗯， 想起一出戏来， 想出什么戏来了呢？ 令公碰杯， 他拿那厕所 当了庙了， 拿那老头呢 当了杯了。 好， 这庙是宋庙。老头一听厕所怎么改了庙了， 往庙里拉屎来了。 一指老头脑袋， 嗯， 这本是李陵呸。老头说得我要倒霉， 嗯， 令公我至此者谢而且啊，蹦蹬炕贼炕又丢盔，再给我碰死了吧，蹦